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在今天的一个礼拜的回来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到在沈阳有这么一个大学呢，在学校里面申请助学金，恐怕大家在学校里面念过书的都会有这个印象哈。这个助学金，国家级的助学金从5000到8000元不等， 好有钱 啊！是，其实是不小一笔钱的， 5000到8000， 学生也就发200块钱。 这是不一样的，助学金是为那些家里有困难的这个同学提供生活上的这个帮助的， 跟奖学金 是 不一 样的，这是一年一年的。你要想你一年的话，其实生活费的话还是挺大的一笔开销哈。 我看里面有的学生说这个3000块钱他已经可以用一学期了， 是那所以说这个助学金它怎么来分配，因为它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奖学金的性质，它是提供给家里有困难的同学，但是你怎么样证明你自己是 困难 或者说比别人更困难，更需要这笔钱，你是最需要那笔钱的那个人呢？沈阳啊，就有这么一所沈阳大学某学院的这个同学呢，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大家来发起这么一个演讲啊，来怎么说呢，来证明自己是那个班里最穷的一个人。好，这是一个非常看上去非常公平的一个办法，所有人都上来像竞选一样发表一下讲话，然后呢由这个同学来选出一个经过公认的最穷的那个人。 中国好声音的翻版中国好穷人 所以呢这个乍一看这个感觉是，哎，大学里面哈，该民主投票的地方没有民主投票，然后不该民主投票的地方瞎投票， 你知道我， 所以看着特别怪。 对，我刚看这时候我完全误会了，我当时还是非常积极正能量的在想这个新闻的，刚观看标题，我以为就是说他们是请一些就是的确家里有困难的同学来演讲，但演讲的内容呢是比如说如何消灭贫穷啊， 励志啊， 对，如何 贫、 对扶贫的励志啊，这种我以为是这种很积极向上的， 怎么样消灭贫穷，大家把钱给我我就消灭了， 消灭你一个人而已但是呢我没想到他这个演讲的内容是比谁最穷，我觉得这个 后来就有记者去问学校嘛，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考虑的过程，一开始也是说让这个公平公开的方式，其实我不是刚放假回来吗，你说我这一个礼拜就是跟那些在家里面当老师的亲戚聊天，他们居然就把我带回以前的学校去转转，他们说这个学校出了哪几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就哪几个成绩特别好的，然后还有呢他说现在学校里边评奖学金，他突然间就说起这个事儿了，他说他当班主任了就有时候挺头疼的，我说怎么个头疼法，他说最明显的我们就马上要评也是那种可能不至于国家级的，但一定是助学金，因为你想在县城里边挺多的孩子真的是从农村上来上学，所以家里都是困难，他说评的话我们之前就商讨一个办法，大家自己写材料自己报给班主任说说家里的情况，但是呢在我还没有跟班里面公布这个方法之前，就有老师同事就给我递纸条，说哪个哪个同学在我们班里面你得好好照顾一下，他们家里确实是困难，所以说他说我也不能考证他到底是怎么困难法，但是呢他亲戚跟我就这么一说，你说我又碍于面子，但是呢又觉得应该是公平公正的方式选出来，所以我就特别难，我说最后你怎么办，他最后呢我就把我们这个班里的班干部全部叫出来，就大家一起来商量班里面你们觉得最公平的方法是什么， 走群众路线， 哎，他说最后 政治协商， 最后确实呢是有几跟他打招呼的老师的这个亲戚孩子就没有被评上，他说这我也没有办法， 不够 名额，他这我也没有办法， 不够标准， 那确实我觉得我选择是最民主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就学校里面他可能碍于很多的压力，或者说很多的你是看不到的因素，就没有办法让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公平的做到，他所以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他欠缺另外一种考虑，所谓的这个人性化的 人文关怀，我觉得是 这个我在想哈，其实你要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这个助学金颁给那个恐怕家里最贫穷的那个学生，但是如果说 可能这个家庭收入最低的那个同学他自己不想要这个钱呢， 嗯， 他是不是有必要，哎，这个是不是也该给他一个多的选择，就是说我可以选择不要， 对，可以选择不要，这不是强制性的吗？但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以前，就是如果你曾经申报过国外的海外的大学的话，他有一条就是你在你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他要你如实填写你们家 的 收入状况， 家庭 的收入，对吧？那我觉得其实本来呢，我想大学里应该也有一个这个表格，就是这里面也确实谈到有一个表格，说你可以填写一下你的收入状况啊。然后呢，这个信息应该属于个人的信息，属于保密的。 嗯。 然后由这个学校来进行评估和判断，应该给谁和不给谁。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涉及到诚信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如实的在填写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情况？ 没错。 因为以前我记得曾经有过，就是他们家里其实并不是贫穷的，但是就是为了要这一学期的几千块钱，就愣把自己打扮成穷人，然后发表。有时候你山高皇帝远，你离这个学校十万八千里，学校也不可能为了几千块钱专门派一个人去跟你求证一下，所以就完全按你贴表写，然后就冒领这个助学金现象发生。 因为在大学这个情况其实非常的特别，第一个是你的这个一个人，你光看这个人的外表，你恐怕看不出来他是不是属于贫困生的这个类别。那可能在有 我家里有钱，我可以穿朴素。 对，有一些可能你不是大城市里的这个学生的话，每个人可能差不了太多哈。 而且你就算大城市里也有很穷的穷学生。 对，所以你光这种看是看不出来的。第二呢，你又都是离家上学的，你跟家庭这个比较远，你的老师也不可能熟悉你的家里的情况，很难判断。因此我其实自己上学的时候也这个经历过这样，其实我还有印象，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 你申请过吗？ 不是。我那 申请过怎么了呢？ 对， 看不出来吗？ 没关系，大胆 不行吗？ 我申请脑残助学金。那个我想说什么呢，这个助学金啊，这事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助学金就不是没有，根本没有发表什么演讲啊什么的，就是辅导员说这个我们今年的就是助学金就决定发给某某某同学了，大家有没有异议？基本上呢我相信他就是我认为 揭发举报， 我认为呢他这个之前他有一个 调查， 内部的有一个调查能够了解，那包括最后他可能搬出这个结果呢，就是大家私底下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大家的认识的，所以说没有激发太大的争议，反而呢有一些比如说奖学金这样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成绩大家差不多，哎，但是这个奖学金呢你说要多不多要少不少，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哎，这个大家怎么选？那你说按奖学金呢，大家一个理解，谁成绩好谁这个上，对吧？那这个但是呢你可能如果说在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怎么选呢，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投票了， 这个奖 投票投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奖学金你最后这个没有多少能够剩到自己兜里，你基本上那些投票给你的这个同学你就拿到奖学金以后就请大家吃饭，就马上就用光了。 在大学里面真的是你得到奖学金第一顿饭一定是请同班同学，就好比是这本来是大家的钱，就被我一个人给得了，你一定要是吐出来一点。 你知道我们那个学校，哎，这样说有点损我们学校的这个威名，但是我也得说实话，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评的，就是大家轮流来，一共四年嘛，那班里差不多就这么多人，每次大概有十几个名额，那么今年这十个人，后年是这十个人，就是基本每个人都能轮一次，然后但是你轮到呢你也不是全拿，你拿比如说你第一名，然后你拿到，但是你要分出一半来给别人分，然后呢但是你其实有时候可能你拿到是最少，为什么呢，但是你拿到这个证书了，你拿到这个资质， 你有这个荣誉， 你有这个荣誉了，因为大家就是认为你有这个荣誉可以抵消一部分现金， 哎， 就算到这种很可怕的地步， 你这算得很清楚， 对，很清楚。但是我也要说一句好话，就那个时候我们班里也的确有比较就是家里困难的这个同学，男生啊什么，或者男生不够吃，那时候我们还在用粮票 啊，对 对，所以怎么办呢，因为我女生这个粮票配给多嘛，吃不了嘛，我们每月就会把女生把粮票就攒出来一叠就拿给男生班长了，然后男生班长再去分，他知道谁就是家里贫穷或者是不够吃的话就分给那个男生。 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学校有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么周到，但是反倒是同学们 大 家非常有人情世故 啊。 哎，我可以讲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案例哈，他们当时就尽管是一年制的那种硕士哈，也是有评那种奖学金的，就不是全额的，就现在大家想象一年交八万十万块学费， 其实反正我们那年他是有的。他怎么写呢？就是说他奖学金是分两种，一种是成绩特别优秀，第二种就是经济困难。但是他是把两个放在一块儿的，他就没有说你是第一类，你属于哪一类。他最后怎么个方法呢？就是教学秘书他是给所有的被录取的学生发一封邮件群发，说有这么一个事情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去申请。然后大家就交材料，交完材料呢，大概你开学一个月之后会知道结果。但是没有人会像明琦说的，比如说有个公示，没有的，他都是也是教学秘书告诉大家，哦，已经收集到了，我们会经过一个评选。最后呢是由系主任，他是私底下，也许名额只有三个人，他会私底下发一封邮件告诉你说，恭喜你，你获得了什么什么奖学金，也没有任何的公示。他可能就是要考虑到让大家就好像有一种这个你不知不觉当中得到这笔钱，但是也不觉得你如果是真正属于这个所谓的贫困的那类同学当中，让他受到一些额外的压力或者是妒忌。我就觉得考虑的非常的周到。当然我们后来私底下是知道哪几个同学得到了哈，但是也没有说哎呀我得到了，而且是你想数目不菲啊，是一半的学费啊， 这 相当于三 万 多块钱呢。但是就没有，你会考虑到学校的它的整个的设置和安排也是很周到的，同学之间也没有说这种嫉妒或者眼红的心态。 所以有的人就评价说沈阳的这个学校哈，让这个贫困生的这个候选人自己上来痛说革命家是 说自己多穷， 是这来哭穷，这是一个懒政哈，这个就是纯粹一个懒的办法，你不愿意去花心思去调查或者说去照顾到学生各种方面的需求，一个是经济方面的需求，还有一个是感情乃至这个自尊方面的这种需求，你就搞了一个好像是最公平但是其实是最懒惰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所谓的来斗穷，这样的这个其实是它的负面的这种杀伤力是非常的大的。因为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家其实大部分都是成年人了，这个考虑的这个 我觉得就算小孩你也有自尊心吧，你能说只要只关注成年人的自尊心。 而且它主要是你后面怎么样去平和，你说我演讲我是说的那一套，但是我说的是不是一定是真的，这当然是体现你互相这个诚信之间的问题，包括讲的刚才香港一个案例，你尽管说提交了个人这个材料之后，我相信他们也是会有专门的一些独立的核查的小组去核查。 这个吧，我就是说这种诚信的机制啊，你比如说我去申报贫困生，我填的这个材料，当然学校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一个一个来验证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诚信的基础就建立在一旦你查出来的这个万一有 追回，要追回， 万一有不真实的情况下，这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哈。你这个不光是这个钱的问题，你整个人的学术的诚信乃至社会的这个诚信都会损失在这个里面。 我这里看到中南大学哈，就他们有一个这个评审的办法，就可能可以拿出来大家来参考一下。我觉得相较起来这个算是比较是考虑的周到，也是相对于人性化一点。他怎么讲呢？他首先就是也是每个学生你必须要填一个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表，这个表呢就应该设计它也能体现你是怎么样一个客观性的哈，说学校的这个学生家庭你在什么地区啊，人口啊，具体的收入。第二个呢就是申请国家助学金的贫困生，你还需要提供家庭情况的证明，就这个也许会麻烦点，你要县里啊、乡里啊、村里面都开些证明。你除了要说明你的收入之外呢，还要提供就更加细节的，比如说你会不会因为地震啊、台风啊、洪涝一些意外有些受灾情况，这方面也说明应该也是能补助的。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日常的行为表现，身边同学实际反应，比如说你确实是贫困生，那你当然是反映在你平常这个生活习惯上面，不会是非常的奢侈，这些同学应该是看的会比较的真切。 好，这个你说到这一点哈，有一个所谓的同学之间互相的报告，哎，报告老师，我觉得某某某平时开销很大，他不像是贫困生，这种呢倒是让我产生了另外一种担忧。 是不是又回到文革？ 对，这是你在培养学生特务吗？ 对， 就这也是有技巧。 好， 就是你怎么 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还真有这种学生的这种怎么说呢，眼线 情治机关 情治单位，我们待会儿来说一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刚才这个樊素就说到哈，这个有的时候学校里依赖一些同学之间的相互的报告哈，也不是说举报吧，怎么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师啊辅导员也需要了解一下情况，那通常有一个班长啊或者什么团支书啊之类的哈，会这个报告一下。但是呢这个发展到极端呢，就成为一种互相之间的打小报告的这样的行为。之前呢这个有杂志就披露哈，博客天下的一个报道，就是叫做校园的红客。这个红客呢它是相对于黑客，那这个黑客是破解别人的这个网络或者说电脑的安全防御，但是红客是什么呢？红客哈，这顾名思义它都是又红又专的哈，在学校里面呢负责报告同学的这个动向。比如说你今天在这个微博上面这个抱怨学校的食堂，还说这个学校的食堂价钱太贵了，这个菜 回到幼儿园的情况，老师谁干什么坏事。 对，然后呢这个红客呢就会专门报告给学校这样的动向啊。在我们看到在这个报道里面是四川的某所高校，还挺有名的，这个同学前一秒钟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条这个抱怨学校里面这个条件的帖子，后脚呢就遭到了系里面这个电话，说你干了什么啊，请你把这个微博删掉。好，这个就感觉人人自危。最后一调查发现呢，学校里面是遍布了这样的红客的网络，专责就是怎么说监视同学之间的动向。 他这是做危机公关的吧，一旦发现了这个危害到学校形象的事情马上就有人跳出来为他维护。 这个名称呢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有的叫红客，有的呢叫做学生 舆情监督员，是吗？ 那个是人民网的那个舆情监督员，这个好像有个叫做学生监督员之类的，反正各个学校这个名称啊不一而足，但是 功能都是一样的， 给人感觉是一种非常给人一种非常恐怖的一种感觉。 他会拿钱吗？会拿学校的补助？ 这个就没有披露，但是呢这样的这个学生呢， 这样不会影响学习吗？整天就挂在 你在宿舍里面，你就是把你们宿舍的这个这个 宿舍为单位的， 把舍友的这个微博和 QQ 全一加，然后谁说了什么你马上就看见了。 这个是挺可怕的。你想他有两种情况，他第一种呢，要不然就是刚才我们猜测的，他可能是有工钱的。你说这个来钱多快， 有工钱这就五毛 了，一条五毛 这个来钱多快呀，我只要看一条，只要让学校你说把这个什么危机防范于未然，那这个钱就来了。第二种就是跟老师套近乎的，你说如果真的是团委教你干这事儿，那这个跟老师套近乎立功也立得很快， 这是 你说立马你看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你 看是吧？我就告诉你，哎，这个人咱得小心点，你看他发了这么一条东西，我就告诉老师了，老师哎，这个是我的同一战线的，以后可能咱就是 靠他了。 这个打小报告这件事情哈，其实我觉得它特别的复杂，一般人都是感觉哎呀打小报告特别的不耻，但是其实在怎么说呢，咱们这个社会各种组织里面是充斥着这种打小报告的这种行为，而且呢作为不管是学校的管理，就是学校当局，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当局来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依赖这样打小报告的这样的人的存在，他才能够第一时间所谓了解这个学生的这个动向。因为历史的经验，这个学校都通常都是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的这个来源，所以我相信很多学校它不是完全排斥这样打小报告的行为，它甚至会鼓励这样的这种动作。我看到在这个报道里面啊，写四川的这一所大学里面的这些红客都是什么人呢？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往往呢是家庭这个并不一定十分富裕，但是通常成绩很好。成绩很好，然后在学校里面就属于比较听话的，然后又比较乖的，这个而且他的这个 拥抱体制， 你说大了当然是可以这么认为，然后他有一种 拥抱制度， 他有一种这个内在的一种怎么说，他自己有一种正义感，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 这样让我想起来那时候就是希特勒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喜欢希特勒，然后这个投他的票呢，就是因为他给他提供一种强大的安全感 秩序， 对，行安全感，因为他那个时候带领德国走向经济啊，靠战争然后发展成才，然后工业运转经济，他们认为跟着这个人走呢有饭吃，有衣服穿， 所以咱们的这些校园红客以后就是这个 对体制对这种强权有一种向往吧， 潜在的这个集权的信徒， 对，还其实潜在是一种不安全感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可能大学生他不会想那么多，你看我们之前为什么说到这个，因为是要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心，但你说如果哈，刚才我们分析那几种情况，他就是现实的功利性，他可能就觉得 对我有好处，我不会是想到什么拥抱体制、 我这个没有去考证啊、但是我想很有可能这些红客他在评奖学金的时候、比如说他通常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嘛，你的这个助学金的时候、会不会因此得到加分。 那个时候像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如果那些跟学校老师走特别近乎的人，或者是他主动去承担一些大家都不愿意干的事儿的、比如说收水费， 积极分子嘛， 查煤气表这种之类的事儿的话呢、他最后比如说留京，那时候还有留京名额嘛、他可能会被优先考虑。还有那个时候我们 分配工作的时候， 好的工作面试机会会第一个打电话给他，让他去面试、这些我们都知道。 所以你不要小看了 这 种替学校干活、 这怎么说呢，这叫会做人嘛。按照现在的一个 会铺路 价值体现里面，他就步步为营。 刚才你说到这个自尊的问题，我现在看到有一个评论还说到，就是说有些人说其实就讲这个比穷也没有什么嘛，就是首先如果你认为穷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拿出来说呢？有很多人这种评论，不知道你怎么、 所以换在这个红客的这事儿，如果你不觉得打小报告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可以就是为这个老师多跑跑腿呢？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打小报告哈、跟比穷这还是两码事。我觉得比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人的有的怎么说呢，你的自尊心的判断尺度不一样、这不是什么太大的原则问题、你就算是假设你这人真的是很穷、那你真的愿意把这些事情全部说出来、你就真的 也不觉得 这些羞耻丢人的事情、我说实话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打小报告这件事情它的这个危害在于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因为 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也不道德吗，就他的确揭发了一些、 我真仔细想过，你假设比如说有某某同学他真的是违反这个学校的纪律了、你作为他的同学你看见这件事了，你应该报告学校吗？这个呢我后来查到发现有这个咱们有些朋友移民到国外之后在国外养小孩、就是特别小的孩子，比如幼儿园小学、他就说就外国人有一个什么经验呢，我觉得这个可以用来这个判断中国的有一些事情，他们特别小的孩子学校老师就告诉你什么情况你应该打小报告、就是他们叫 tell 哈、就告密、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时候不应该做，当你做这件事情你可以制止你的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小朋友要一个人跑去河里游泳、哎，他说你别告诉老师，你千万别告诉老师，我们俩是好朋友、这个时候不行，你要告诉老师、因为他有可能受到伤害、但是比如说你告诉老师的后果只有可能让他受到惩罚而不会让他免于任何的侵害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做、即使这个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看来他是 合理的， 不是我说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可能是不守纪律的、不合规矩的、你也不应该去做这样的行为呢，虽然说你好像看上去哎呀你维护了这个一个秩序一个纪律，但是你是受到同学乃至是老师之间受到鄙视的、包括老师他也不会鼓励哎你这个来告诉老师你最近班里同学有什么动向，他不会去鼓励这样、因为这种行为就是看来是一种很不道德，你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础的信任的这样一种、 然后我觉得说起来就好像变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这当然你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但是刚才圆圆说到你如果说自己认为穷人他就是一种耻辱的话、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标签的话，为什么我不愿意谈及，我觉得这中间也要分情况，就是你老师你可以有你更为人性化的一个管理的办法，就学生我有学生自己看待自己生存方式一种看待的方式、但是看待方式属于我个人的、那既然属于我个人那就是一种隐私、就我可以选择告诉你我也可以选择不告诉你，但是学生老师的管理角度方面就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种，学生如果不愿意暴露出来 对他有没有 机会，你必须要考虑到你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机制、我不想告诉大家我自己的实际的情况，这很简单，就包括你即使在香港有些话题、你不管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即使是亲人之间也是不愿意谈及的、那包括在学校里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尊重、你要尊重的一个考虑之下，你就会相应的有些更为人性化的一些管理的方法出来、倒是我看到有2006年有这么一个案例哈，也是一个贫困的学生，他叫做姚在辉，他当时呢是在安徽高三的一个理科生、成绩是非常好，他们班应该是学校的中学里面是最好的一个班级，他排前三名、但是呢他后来在高考的前一段时间自杀了、自杀之后就留给遗书呢就有这么一句话， 似乎就是对他目前家里这个贫困的状况不是满意，并且是对每次父母在外面都会提及说我们家是贫困户感到不满意。 嗯， 他会这些无形当中给他制造了压力，所以你会看到有这些活生生非常惨痛的案例存在的话，更加是给管理的这一方要提出一个警醒。 你就说到这个学校管理哈，咱们今天其实说这么多大学里的事儿，我是觉得这个现在咱们的大学给人的一种感觉，还是不管是就是所有的大学都把学生当作小学生跟中学生在管， 嗯， 它体现的是学校当局存在一种全知全能的一种威力， 嗯， 我需要进入到你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嗯， 不管你在微博上说了什么， 嗯， 还是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我都需要知道， 嗯， 因为我认为我是最正确的， 嗯， 我能够替你做出正确的， 嗯， 我能够替你做主， 嗯， 我能够纠正你的这个行为，我的前提是我是唯一正确，我是真理和这个， 嗯，我是生命，我是道路 我是宇宙真理，我是宇宙真理的唯一捍卫者，这个是咱们现在大学很多管理的这个逻辑， 嗯， 所以说在这种逻辑之下呢，就出现了非常多奇葩的这个事情。咱们今天前面说了两件，一个是哭穷的这个比赛，另外一个是校园的这种小脚侦缉队， 嗯， 这个红客的这种，还有两件这个是最近发生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的事情。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回来再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大学生现在有一些奇怪的事情经常在发生哈，你说这个奇怪的事儿，如果是有创意呢，通常大家还能够抱着一些有谅解的这个态度去看哈，但是有一些很难用创意来形容。在贵州的贵阳，有在10月12号当地呢有一个关山湖区拆违指挥部啊，其实就是这个拆迁办，组织2500余人呢到一个村子呢去拆除一些违法建筑，人手不够，这2500人当中有837名呢是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呢网络的这个图片啊，统一身着这个黑色的特警服， 迷 彩服，这个还没有办法穿哈，因为那是武警， 是你说要是低调点还好， 穿黑色的这个特警服，而且都戴警帽，每人人手拎一瓶矿泉水，就好像组织去春游，这个跟春游不一样的情况呢，就是他们参加的就是要干活，但可能也没有动手，就是在那边壮壮声势， 哦，当个人场。 对，2500人嘛， 就是你不知道他最开始那个消息源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我看到的这个消息说的是贵州媒体发布的，你想这是当地媒体呀，那 肯定是有这个村民跟这个警察对峙的时候发现这些警察今天的比较 不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亮点，一个是人数2500人，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第二个就是图片，有那么多年轻的长得一张张青涩的脸，干起这种事儿，所以呢舆论就迅速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2500人从哪儿来的，很多的中间呢都是这个大学生啊， 贵阳贵航技工学院， 是好，还发现呢这些大学生呢原来是有中介人的，就是以前就有师兄专门去干这种所谓的中介的工作，就介绍他们，比如说当安保啊，拆迁呢，还分各种的工种，就是有的工作呢就稍微要活重一些， 要不然怎么叫技工学院， 一天呢就80块钱，要是更轻松一点的就60块钱， 明码标价的 兼职的特别好的工作， 80块钱60块钱半天，我以前有印象学校里面什么半天去发个小广告的什么50块60块， 我觉得这个需要这个区分一下，如果是学生自己在这个个人 打工， 属于他打工啊，那学校管不着，但是不是是学校来这个作为牵头人来做的呢？ 但是一次性能够组织837名学生，每个人都配发制服，这个不是学生自己打工能够完成的，你自己学生我去公安局敲门说我想来替你们打一点零工，这公安局还不收你呢，这个必须是有学校组织的这个行为，好，这个学生群半天收入 80块钱，他可以参与拆房子。我估计你要有这个什么现场大会啊，什么现场的安保啊，也都可以雇佣学生。哎，大家觉得这个学生现在非常的怎么说呢？你说是他是降级了吗？还是他真的变成实用了吗？他这个找工作能力提高了吗？但是他去做一个拆迁的这个大军，好像还是有一些给大学生的三个字好有一些污名化的。 那我问你， 主要是拆迁这两个字， 对，拆迁是被已经被污名化了。因为一说拆迁，大家就马上跟强拆打上这个句号，马上就跟那个 可能有关部门也是有鉴于野蛮拆违的这个盛行，想要提高一下平均素质。 我问你，如果是比如说我这个大街太脏了，需要人扫，人手不够，我招大学生来扫大街，可不可以？ 可以。 那意思就是说，只要 是首先 只要别强拆，就是干别的可以。 不是，你得干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你不能够就是说你高低贵贱全且不说，这件事情有错和对的之分，你不可以。 但人家说是就是违章建筑啊，违章建筑拆了为什么不可以？ 这个也是我觉得学生他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可以？而且他冒充警察去，这个是肯定是不可以。 那他是只是发劳动服嘛？他没有说是冒充的意思。 哎，咱们先别纠结他中间有没有涉及一些就是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问题，你当当是看现在整个的这个舆论的一个风向，你就能看出来当地的媒体甚至这个当事的几方也觉得这个事儿兜不住了。一开始不说谣言嘛，后来又出来辟谣嘛，辟谣之后就证明确实是发生了，发生之后又有人下台了嘛，那就自己认为这个事儿一定是干错了。而且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关注，尤其是大学生卷入这个所谓的你本来就不那么清白的所谓的这个强拆当中，但是我现在也没有看到新闻他到底是不是强拆，而且中间学生有没有涉及到安全问题啊。如果真正是卷入纠纷的，你会觉得大学生本来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又跟什么样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大众目前是有点这个心理上难以接受，但是具体真的是法律上面的有多深入的研究，好像还没有看到很多的报道出来。说实话， 这个我你就算这个拆违章建筑，这个违章建筑它真的就是一个这个违反法律规定的，你有理由去拆它，你也不能够组织学生去冒充警察去拆，这个在任何的层面任何的标准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就首先冒充警察 就已经错了， 冒充警察是不可以的。第二，你冒充警察去参加拆违是更加不可以接受。而且哈，你看这个利益链里面是怎么样的，师兄啊，这个给他们招生的时候，这个招人的话还有提成，一个人呢你比如说半天80块钱，师兄可能手里还提了20块钱呢。你看这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链。好，那除了你可以去拆违章建筑之外，还可以去干什么呢？还有另外一所学校哈，是在这个西安这个在山东的这个有一些大学生呢被组织到西安的这个富士康工厂去实习哈。这个富士康 是西安工业大学， 好，这个西安工业大学这个借助 好，而且是去富士康这样的有名的企业去实习，应该是好事。 哈，这个说的好听一点是实习，其实就是给你提供劳动力，因为这个当地的这个富士康的这个工厂可能招工有不足的这个情况。就要求学生必须到那边去实习，如果你不去的话呢就不毕业。这个叫北信学院哈，它与富士康的烟台的工业园，我刚刚说错了，不是从山东到西安，是从西安到山东。 火车票得多少钱搭进去？ 这个还得自己坐火车去。 自己坐火车去。 自己坐火车去，我不知道这个火车票管不管报销哈，反正就是强迫你这个学生必须到富士康去暑期实习。那其实这个实习呢说白了就是上流水线上面去做工。 哎，这个还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都是大学生毕业，都大学毕业毕业还没毕业。 对，所以你们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跟刚才那个扫大街的这个假设有点像。这个到富士康去做工看上去跟去冒充特警强拆不是同一码子事儿，但是你觉得他可以去这个流水线上的 工人。问题就在于哈，你说学生实习当然是没有问题， 对， 那 以前 学校确实也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嘛，历史上就是所谓的定向工训嘛，就是定向，你看我指定 分配工作， 我指定你去什么地方实习锻炼，这个也可以，但问题是我学生去了你给不给他相应的这个报酬，他们是不是充当 实习生本来就是 你廉价的劳动力， 富士康是有的， 他是真的是当你做实习的，还是说你看他这是给钱的，他给钱你到底是 不给钱可以， 你到底是给不给他 相应的一个报酬，或者说你真的是把他当实习生看待，还是把你当做 富士康的这个待遇来说哈？富士康的待遇来说，在众多的 血汗 工厂当中还算是不错的。 对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给钱就没事，给了钱就 把他当黑工用了。问题是他们是学什么北方信息工程学院什么学信息工程？ 对， 你说富士康都是流水线的工人，他 造手机嘛。 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的是所谓的这个 手机到来是为了传递 定向工讯，如果跟你专业没有关的话，那当然人家会非常直接的联想。 这个怎么说？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学生在市场上的、 听上去就不太对， 这个价格是多少？所以呢，话说回来，你要有大学生毕业，不管你是北大的还是这个北信的，你毕业了以后去富士康当工人，我觉得你这个自愿的基础上，哈，你在不违反任何劳动法的前提下，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学校。做包工头，强迫的，其实是强迫的。 但我觉得他有一点他说不过去，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发你学位证、毕业证。 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要挟了。 对，这就是一个强买强卖，把你当做这个廉价工人、而且这里面我们就不知道学校里面到底收了多少中介费哈。这个常识来判断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好处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大老远的把学生从西安调到山东去做工。所以这种学，你会从这两个事情，我就。最大的一个感触是学生为什么没有人反抗， 对，你看我们说来说去 为什么没有一个学生出来说 调 动他， 如果像这个樊四说，第一是给钱的包吃住的，然后呢还能去出去坐火车，搞不好这个火车车票是报销的，或者报一半吧、 我看到资料学校说了学生这个工资一分也没拿、也没有任何代理或者中介，但是呢富士康有给学校一些奖学金和奖教金，你看 是给老师的， 给老师给学校 钱、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花一笔钱买一些廉价劳工嘛、说的好听就是 把你们都给买了， 时间 全部都包了 我们需要。 但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考虑专业的差异和你这个工时、 这个专业差异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专业什么的不是问题， 上去应该也能干。 对对，你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这么多的人被强迫学校组织的去的，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说 反抗？ 对不对？ 不敢反抗。你要是你想，你 令人惊讶，这个大学生也都是成年人 了， 却但这个却一点点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说一点点这个自我的意识都没有，为什么那么听话？好像我去街上，或者说我去组织一些怎么说农民工。我组织一些农民工去强拆的话，一些农民工说不定还可能还要讨价还价呢、对不对？里面那个薪水待遇恐怕都比这些大学生要好一点、也有可能也有人拒绝做这份工作、但是大学生你会发现最乖的，最便宜的， 你小命捏在别人手里的， 最好用 的毕业证学位证捏在别人手里， 但是大学生好像不是这样的，至少 是 对吧？我觉得我还是对于大学的有一个期待，就是说，哎，大家应该有一些，你受高等教育，你应该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应该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这些大学生好像就变成了，哎，我跟这个高中生跟小学生纯粹就是年龄上的差异，在知识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 任人摆布。 任人摆布。 我觉得哈，你说后面一个富士康这个实习，你如果是反抗的，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反抗的理由。那毕竟现在学生找工作那么难，你想有个地方给我实践、 至少还是一份工作。 哎，听起来其实也不错，又 是 个五百强著名企业， 曾经 在富 士康 实 习 过，人家以为你在郭台铭办公室实习。 倒是你说强拆这个事儿，我确实不太理解。你首先，你强拆这个东西本来中间就很复杂，你中间到底有没有去想过，如果学生他首先是安全上的问题、法律法规的问题，那尤其是他要是强拆，到底是做什么？就学生会不会考虑清楚，我做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说现在孩子他可能就是有钱嘛，挺好的，反正比我这个发传单 或者一个宿舍都去了，我也就去 了，对，还能多20块钱呢， 有口饭吃， 有口饭吃， 让我干什么都 行，还有水，还有一瓶水。 对， 所以这个学生，你说要是欠缺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能力和他的思考能力化，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哈，我觉得也不能够单方面对学生这个要求这么高。你说这个好像弄得像一代不如一代，这学校，我觉得学校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是不是说已经完全的侵入了学生的私人生活的所有领域，让你根本没有反抗的任何的余地？就比如说很现实的这个事情，在贵阳的这个学校，你不去的话会不会面临后果？你在这个西安的这个学校后果是很明显的，如果你不去的话你拿不到学位证书。很多人可能上学我就是为了要这么一个学位证书，你现在把这个我的这个命根子给捏在手里的话，我没有反抗的这个能力，那你本身在学校跟学生的这个关系当中，学生就是处于一个极端弱势的地位，所以他只能够听你摆布了。 但是现在现在的 咱们不是讨论过一次吗？说所谓的九零后，他首先他也没有一个真正在他心目中的权威。你说真的是在学校受教育的话，他可能对于老师啊，对于校长说过什么，他根本就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的。 是。 但是真正去非常严厉的，尤其是由官府发出的命令，让你去干嘛，你到那个时候你还是真的是没有反抗的勇气，这是极其有可能。而且你是因为身边人都是这么干的，都是这么干，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我跟别人不一样，那非常可能会招致危险 啊！你这个就是确实，这是一个中国社会今天的这个 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你出头的人可能是 被先被打死， 先被打死。你底下的沉默的人，你可能可以好死不如赖活着 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吧。 啊，你说这个到底，其实你如果这么说的话，这就不仅仅是咱们现在大学里的这个问题了。其实，在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嗯， 好，那在这个大学的新闻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另外中国铁建的这个事件。中国铁建在2012年的时候呢，曾经被披露说是当年的招待费，哈，业务招待费8.3亿元人民币。这个招待费，咱们的理解，哎，请客啊，吃饭啊，招待啊，这种是纯粹是属于哎这个。怎么说呢，也是必要，但是当8.3亿元的这个开支披露出来了以后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一点太大了。那今天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呢就披露了一个消息，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在做客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时候说呢，经查，中国铁建业务招待费支出总体上符合规定，确实也存在发票开具不规范、报销程序不严格、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查处少数人的违纪违法问题，通报批评57人，党纪政纪处分8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这个是这个8.37亿元招待费的后果哈。中国铁建恐怕只是他中国众多国有企业的其中一家，也不是实力最强的那一家。那您认为这个情况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它具有代表性吗？在其他的这个国企为什么会具有那么高的这个招待费？大家到底要招待什么人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听首歌马上。 三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中国铁建2012年的招待费8.37亿元哈，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算算这个数字，一年365天，8.37亿元除以365天的话，哎，每天我粗略一算，每天要200多万的哈。 好，而且不仅仅是这个铁建哈，我看到数字说中国交建7.79亿元，中国水电是3.43亿元， 是， 哎，年年说三公， 要不然怎么人家怎么是大公司呢？大公司招待费也大。 你看这国有企业和这个事业单位的三公问题，好像似乎啊，现在看起来是最为的严重。好，大家来发表意见。 这个招待费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属于正常吗？而且只是铁建一家的问题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了。 好，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香港的丛先生。丛先生你好。 你好。 哎，丛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铁建的巨额招待费？好，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个别的事例吗？ 是，其实我觉得除了铁建之外，国内很多国营机关都有这种通病，就是说能吃就吃，能喝的喝，能送礼就送礼，反正是公家的钱不心疼。我觉得这方面主管的人应该，他的上级应该好好的严格的把关，而且应该仿效一下民间的机构，因为民间的机构对应酬费、交际费它有一定的规定的，比如说超过1000块要谁签字，超过5000块要谁签字，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把关严谨一点的话呢，对企业可以节省很多没有必要的招待费跟应酬费，而且再说 对当事人的身体我相信也会好一点吧，每天吃的大鱼大肉吃多了对自己的身体也不是一件健康的事儿。 饮酒过度伤身啊，哈， 是是是。 好，谢谢丛先生的意见。 好， 这个丛先生讲到说私营的企业他就不会这个随便花，这个很简单啊，一个是 吃的自己的， 一个是吃的自己的，一个吃的不是自己的，这当然花钱的时候感受不一样，你让我花别人的钱我也花的比较快。好，这个浙江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郭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铁建的天价招待费？您觉得这正常吗？ 我认为很正常。 为什么呢？ 我估计他这个真正的招待费比这个8亿还要大得多。 为什么这么认为？ 现在各个单位都有小金库了。我这是在行政机关里的，我从各级政府机关各部门，现在除了政府真正的财政开支的那个账目之外，都有小金库的。 嗯。 像我们单位，像我们这个单位，真正的。就是国家财政的给的，政府财政给的钱开支可能一年只有4-5百万，但是小金库的钱达到1000万，将近1000万，这个钱都是领导可以开支的，所有吃喝玩乐嫖赌，包括像上面贤惠送礼的钱都是这样开支，都是这样开支的，都是开成招待费开支的。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铁建的账面上8.37亿还属于比较低的？ 对，我认为他的查出来的这部分只不过是公开的账目，里面还有不公开的账目，内部的账目，就是说小金库的账目还有更多，我们这个行政机关这个部门的操作我们很清楚的。 好，谢谢郭先生提供的这个信息。好，这个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这个听上去 我是非常想知道他是哪一个单位。 真是好。 嗯， 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发现哈，一说国际话题的时候，咱们有听众学外交发言人，可是一说国内话题的时候呢，就没人学两会发言人了。开个玩笑。完了，我觉得呢，中铁建的八个亿的，从报表上看的几千个亿产值还真不算多。 嗯， 比起中石油、中储粮那些，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但特可怕在哪儿？他分外发包采购，这猫腻太大了，没人知道是吧？国企腐败，地球人都知道，不是就是监管不严和垄断吗？比如买个座椅好几万是吧？改革30年回头看，行业发展越大，这腐败越大。你看高铁这蓬勃发展，这腐败，你看这部长和那总工都抓进去了。所以吧，腐败加大了呢，就有一点不好，老百姓的贫富不均，这样的你维稳费就得加大是吧？所以国家的钱就紧张是吧？ 嗯。 好了，我最后就说一句呢，我们就盯着呢三中全会。看看呢有什么改革方案出台是吧？比如财产公开的，我们想上全媒体是真不敢说政治改革了。谢谢。 好，谢谢。 好， 赵先生不敢说，不敢说，已经都说了哈。香港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贺先生您怎么看？ 啊，行，没问题。 喂，贺先生，您怎么样看中国铁建的这个8.37亿元的天价招待费呢？ 哦，我觉得作为一个单位，他要招待费用都没有关系。招了多少钱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这笔钱花在哪里，用在什么事项上，应该是公开的，因为它是个国营的企业。 它确实是公开的，它公开在它的账目上面。 它的账目是公开的，那用在什么费用，用在什么样都已经公开了，是吧？ 是。 好，那大家就应该检查一下它的有些项目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应该了？就既然公开了， 您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合理？怎么样算是合理？它是一家虽然说是国有企业，但它也是一个企业。它请客吃饭的话，它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有的人觉得请客1000块钱是多，他觉得2000块钱一点都不多。这个怎么判断呢？ 哦，这个就挺有意思了。第一呢，他我觉得公开数据不但是公开一个数目哈，比方说他那天应该公开一下他因为什么事项请客，然后他请了多少人，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你中央官员都有中央官员出访的一些标准呢、啊、他这个标准是不是跟中央官员的差不多了呢？啊，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偏高了呢？ 嗯， 这个我觉得要应该考虑了。就是说他说他应该，那么根据什么标准，他提出一个标准，或者说根据国家哪个标准来衡量它应不应该。 嗯 嗯， 好， 谢 谢， 这是香港的贺先生。花钱可以，关键是要花的明白， 要有这个规章制度。好，吴先生来自湖北的吴先生你好。 喂，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铁建的8.37亿啊？刚才咱们有朋友说了，1000多亿的资产，8.37的招待费，从数字上来说可能算只能算一般吧，您同意吗？ 我觉得对于国企来说，就是再高的数字我们都不会有任何意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作为国企的话，他 它的垄断地位你是没有办法去撼动它的，因为它是一种行政性的垄断，它的垄断地位并不是通过它能提供更好的产品而得来的。而一旦它拥有这个特权之后，它肯定的就是就像个人一样，我一旦有某种特权，我一定会拿着这个权利去无限的寻租。所以具体的数字多高我觉得不是问题，而在于它能不能，一方面是他能不能把他的这些东西都透明化，一方面是我觉得这种特权是应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不是应该要削减他的这种特权，让他能在一个更公平的舞台上跟其他公司去竞争。 好，非常感谢哈，吴先生觉得这个国企的垄断地位，沈阳的孙先生最后一位了，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孙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中国铁建 8.37 亿平均每天200多万的招待费？ 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以后并不是很奇怪，因为就这个目前的当下的这个大的环境来讲，像中铁这个铁建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支出，应该在它的整个的运营费用包括利润比来讲还算是过得了关。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企业已经是负债经营的，它的招待费仍然很高。我想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能依赖说媒体曝光啊，大家来吐槽啊，一起监督啊，微博呀、啊，大家热议啊。我想应该说各级政府各个企业的纪委部门应该负起责任，因为这个在当下的有很多企业都是属于党政一肩挑，那么这样的话凌驾于纪委之上的话，确实会出现一个监管的问题。那么在监管机制淡薄的情况下，那么或者是至于摆设的情况下，那中纪委这个书记王岐山提出来要亲自要负责任。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力度也是说维持。这个出现情况了，我们如果说从当下马上立下一个规矩来，我想这个未来也许会有一些缓和的余地，因为中国人人情世故在这里面，好像这个大的环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得了的。 好，谢谢沈阳的孙先生。大的环境确实中国人这个人情啊看得非常的重，你来了客人请客吃饭是有的。 好，倒是目前哈高管们他们有一些比较让大家摸不着头脑的回应，比如说中国铁建的这个公司高管叫赵广发，他就说只相当于我们全年利润的10%，说这样的事情呢是纯扯淡的事，不用管。由此可见目前央企的一些大佬们他们这个对于监管的心态是怎样，可见一斑。 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